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场馆保卫处的办公室里，刘思明虽然耷拉着脑袋，但嘴巴还挺硬。 是我的错，是我一个人的错。 队长把这伙人带回来之后，几经了解，刘思明之前的那些说法很快就站不住脚了。何露妈妈和许梦安请求保安队长带大家进场，把何露和李云杰给带出来，这也是刘思明妈妈的要求。不管怎么样，他们必须给怒气冲冲的思明妈妈一个说法。可是李林不这么想。只见李林朝思明的父母鞠了一躬，说道： 是我教女无方。 何露的爸爸摇摇头： 我去，李老师，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这不就是几个孩子贪玩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再说了啊，孩子们现在找到了， 是， 虽然云杰和何露还没有出来，但是至少他们是安全的呀。那什么，思明妈妈，还有思明爸爸，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这样，不就是4000块钱吗？我这就给你们微信转账，来来来。 不是钱的事儿。 思明妈妈抬起了下巴。 那这样，我们家出钱，请大家在上海住一晚上啊，顺带着呢，明天再玩一天，这来都来了嘛。 何露妈妈白了何露爸爸一眼，就你钱多。思明妈妈在一旁冷笑着：哼，你还真够心大的，玩儿，哼，你还有心情玩儿？ 李林此时示意何露爸爸赶紧晋升，对思明妈妈说道： 我只有一个请求，这能不能让云杰和何露参加完这个握手会？等他们参加完握手会，是要罚他们也好，怎么都好，这各家孩子各家管，我们两家也会给你们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许梦安看着丈夫， 李玲，你， 哎，孟安， 嗯， 这是两个孩子的心愿，连刘思明都要拼命帮他们实现的心愿，我们当父母的为什么不能帮忙啊？ 一旁的刘思明突然哇的哭出了声。 太感人了。 如果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和一天握手，那他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一天跟李云街想的差不多，但又有些不一样。他无法形容那种小小的心理落差，就好像自己小时候特别想吃外婆蒸的银鱼鸡蛋羹，但外婆真的给他做了，味道其实也不过如此。曾经想象的十秒钟是那么漫长，可是现实里的跟一天握手的那十秒短暂到自己甚至没来得及掏出怀里的海报。一天比屏幕里的要瘦，而且也没那么白，他挺直的鼻梁原本是那么的好看，就像自己喜欢的漫画里的男主角，可是凑近了一看，这鼻头似乎有些大，鼻孔也是。一旁的何露说， 刚才一天问我的名字了，虽然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完美，但他人还不错。 李云街点了点头， 对呀，到底是一天啊，他怎么都是好的。 随后这两个女孩在保安队长的带领下跟他们的父母会合了，结果跟他们预料的似乎不太一样，听说刘思明早就被他父母带走了。而何露和李云街的父母并未多说什么，只是沉默着领回了孩子，坐上了何露爸爸的车。何家的这辆七座商务车李云街之前从没见过，他看起来跟之前那辆豪车一样的高级。再看何露，此刻何露的脸上却是一点得意的小表情也没有，他只是眨了眨眼睛，然后打了个哈欠，示意李云街和他一起装睡。 除了开着车的何露爸爸，车上所有人似乎都在装睡。李云街知道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之为暴风雨前的宁静，可他没想到一回 H 城，父母就把他放在了外婆家，然后他们就走了。是的，他们什么都没跟云街说就这样走了。何露给李云街发过 QQ 消息，说是刘思明被他爸爸给打了，何露自己呢则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可是他李云街既没有被打也没有被骂。李云街宁可被打一顿骂一顿，就这样把自己往外婆家里一放，这算怎么回事呢？熊熊也在外婆家，他正缩在沙发上玩平板电脑。李云街问表弟， 熊熊你在玩什么呢？ 熊熊眼皮都没抬一下， 干嘛？我不跟坏姐姐玩。 坏姐姐？是啊，李云街自己都知道现在已经是个坏姐姐了。 这时候小姨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哦，你来啦。 李云街的父母在工作很忙的时候才会把李云街放在外婆这儿，自从家里有了保姆，这种情况便越来越少了。可是李云街看见小姨的表情，好像小姨早就知道李云街会来似的。外婆笑眯眯地走过来看着李云街， 云街呀，晚上你爸妈有事，说忙完估计就很晚了，索性啊让你在外婆这儿过夜了。这是什么意思？父母真的要把他们的宝贝女儿不管不顾了吗？他们就对自己那么失望吗？ 李云街这么想着，小姨拉过了李云街的手。 云街，你跟我睡。 熊熊充满敌意地看着李云街， 这么大了难道自己不能回家吗？干嘛要跟我妈睡觉？你自己没有妈妈吗？ 李云街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回家就回家，外婆 我走了。 许梦欣扶着大肚子叨叨着， 熊熊你给我闭嘴，作业都没写完呢，玩玩玩整天就知道玩。 熊熊上了一年级之后，这口齿就愈发伶俐了，就辩驳道， 哦，你们大人可以玩平板电脑，玩手机，我怎么就不能玩了？你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我要是不管你，你爸又该对我撒气了。熊熊说着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那你挠他呀。 外婆这时候揽过了李云阶的肩膀， 好了好了，云阶呀，跟我睡。吃过外公给做的鸡蛋面，李云阶跟着外婆进了房间。他很喜欢房间里那股子淡淡的檀香味儿。外婆跟老妈不一样，她特别喜欢收拾房间，所有的东西哪怕是一条旧旧的枕巾都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外婆不知从哪儿取出了一条米白色的连衣裙，那试试看。李云杰洗完澡把它换上了，居然很是合身。外婆在一旁满意的点点头，穿着当睡裙吧。连衣裙虽然香香的，但一看就是旧的了。外婆，这是谁的裙子啊？ 这还能是谁的？这是你妈呀，16、17岁时穿的。 李云阶摸着裙子上的小花边， 哦，是妈妈的，挺好看的。所以呀，我一直舍不得扔，每年都会翻出来洗一洗晒一晒，看到你妈妈和你小姨的一些旧衣服，我总能想起他们小时候。 外婆，他们我妈小时候什么样？ 外婆挨着床沿坐下，什么样反正啊，没少让我操心。 此时外公刚好走进门取他的睡衣，李云阶留下过夜的缘故，晚上这外公只能睡在客房里了。外公听了外婆的话直乐，大姐，哎呀，大姐像云阶这么大的时候闹过一次离家出走的，你还记得吧？ 外公和外婆总喜欢叫老妈大姐，连小姨都不这么叫。小姨跟老妈要好时一口一个大姐，开玩笑或者闹别扭时就直呼许梦安。外婆捂着嘴笑， 怎么能忘呢，还给我们俩留了信呢。 李云阶好奇地问道，外婆，那信都写了什么？ 哦，我想想啊，你外婆记性可能不太好了，这写了不少呢，整整2张信纸。当时就把我给气坏了，看了一眼我就直接给撕了。总之是引经据典的，文笔还不赖，难怪他现在能吃这碗饭呢。不过要是不撕该多好啊，这要是现在拿出来给你看看，呵呵，你妈一定会羞得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哦，还有一句我还记得。 什么？ 反正就是向往什么自由。 向往什么自由啊，没过2个小时就回来了，问他去哪儿了他怎么也不吭声，反正就是啊，自己跟自己在那儿赌气。 哎， 李云阶不解地问， 为什么呀？ 还能是什么，青春期都这样，叛逆呗。 外公说着取出了他的睡衣离开了房间。 你妈呀跟你小姨他们那时候可没你这么乖巧，尤其你小姨 三天两头的惹祸，把我和你外公气的，我们俩就整夜整夜睡不着，就差点啊没把他给扔出去了。可不是吗？李云街现在不就被父母给扔出来了吗？李云街低着头。 我知道，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好孩子。 不对的，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呀，都喜欢自己的孩子。睡吧，云姐啊。外婆说着，把台灯调暗了。李云姐小声喃喃道：“ 搞不好，我就是被老妈扔在这儿的呢。” 哎呦，瞎想什么呢？你妈真的是有事儿。 外婆，我妈有什么事儿？ 他们没说，我也没问。 那你倒是问问他呀，要不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吧。 哎呀，云姐呀，你妈又不是小孩子了，哪能什么事情都跟我说的？喏，时间不早了，别想了哦，快睡吧，快睡吧。 李云街没法不去想，可是他就是想破脑袋也都想不到，他的老妈此刻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他的老爸则站在医院的走廊上，一只又一只地吸着烟。老贾拍了拍李林的肩膀：“ 姐夫，情况怎么样了？” 李林一下诧异了：“ 哎，你怎么来了？”“ 哦，姐夫，刚才欣欣给我打电话，说姐姐和你在医院，欣欣让我来看看，还说要是姐姐晚上能回家住的话，让我送送你们俩。”“ 是吗？欣欣都是怎么跟你说的？”“ 也没说什么。”李林只定定地看着老贾。老贾这才说：“ 我都知道了，这一家人呢，你别跟我见外哈。你看啊，我平时这我和欣欣可没少麻烦你们。欣欣怀这胎的时候啊，也发生过这种事儿。这一开始嘛，是说什么孕酮低了啊，后来又讲什么胎位不正。哎呀，医生啊都是这样，连唬带吓的。你再看看欣欣现在，各种指标都正常了，胎儿没问题。你看他自己整天活蹦乱跳的，好着呢。啊，谢谢你啊，老贾。嗨，我可真是服了你了，姐夫。我这说半天就是想问问姐姐到底什么情况。哎，你跟我这说客套话这是干嘛呀？要是你没跟我说实话啊，我就没法跟欣欣交代。他比我着急，出事的可是他亲姐。先兆流产，孩子还在吗？ 还在。哎呦，差点把我给吓死了。姐夫，孩子在就好啊。 你说你躲着抽闷烟就为这个呀？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该治疗治疗，该保胎保胎啊。 啊，顺其自然吧。 说什么呢？我说顺其自然。 老贾本来轻松下来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我说姐夫，什么叫顺其自然啊？怎么不治了？孩子不要了？ 哎呀，老贾，这孩子本来就是个意外，我们俩一直还没想好呢。也许我们在这犹豫的同时，孩子在肚子里也犹豫着呢。 嘿，亏你还是个教授啊，这才三个月点的宝宝啊，他就会犹豫了？脑子都还没长全呢。我可真受不了你们。哎，再说了啊，孩子犹豫什么呀？有什么可犹豫的？你们家真醉了，让我。你还是大学教授， 我是副的。 哎呀，姐夫，你这个就别跟我什么谦虚了啊，副字早晚都会去掉的。还有我姐，她是高管，是什么内容总监是吧？这可不带副字吧？你们啊，那可都是成功人士啊，再者，家里两套房呢，这还不算你们去年在海南投资的那套。不说多有钱，至少是衣食无忧了吧？孩子这一出生，那是什么都是现成的。爸爸妈妈是有文化的体面人，家里经济条件又不错，就冲这些，你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我看啊，犹豫的就是你们俩。哎，老家，你别跟我这激动啊，你们自私。老贾这看起来是越来越生气，接着说，我说除了你们俩自私，没别的解释。老贾，我们也是想对孩子负责。姐夫，什么叫负责啊？啊，有了，生下来那才叫负责。我这跟你说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我姐去，我得跟她谈谈。哎，别，她现在情况刚稳定点，让她歇一歇。哎，也是，我激动了。哎呀，这孩子的事儿啊，放到谁家那都是大事儿。要我看啊，这事儿不能你们俩说了算，必要的时候我会提议咱爸召开个家庭会议啊。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你知道的，在爸跟前我还是说得上话的嘛。 这许家的家庭会议是两个女儿没结婚时就有的，许父为了彰显民主，家里那些个大大小小的事儿总喜欢拿出来异议，李林对此有些反感。许梦安他们已经先后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干嘛要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拿出来掰扯，说是民主，其实嘛，还就是许父想当他的大家长。可不管怎么说，老贾晚上来了医院，又说了这么些真情实意的话，李林是又感激又感慨。 老贾，这段时间我算是想明白了件事儿啊。欣欣当年一定要嫁给你，可不只是因为你有钱，你这个人啊，重感情，有家庭观念，不错。嘿，我当你想说什么呢？那是自然了，有钱确实是我的优点啊，但我的优点不只是有钱。老贾这么说着，突然摇了摇头。哎呀，只可惜啊，欣欣她还是觉得我不靠谱啊。最近不知抽了什么风，她居然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了。怎么可能啊，你要是有了别人，哎呀，还会这么大老晚上的跑到我这医院来啊，把我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吗？比我们还着急。你对我们好，就是因为你对欣欣好，这么简单的道理他就不明白啊。姐夫，还是你懂我。哎呀，走，我现在就送你们俩回家。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见李林没吱声，老贾又接着说，那我先回家了啊，姐夫。啊，行，慢走啊，早点休息。哎，我倒是想好好休息，可欣欣跟我冷战着呢。带着熊熊回家了，哼，回他娘家啊。要不是因为姐姐这事儿，他连我的电话都不会接的。他们娘俩都不在家，你说我能睡得着吗？ 李林把老贾送到医院门口，这才折返回病房。李林对妻子说， 老贾刚才来过。 嗯，他倒有心。 我们俩聊了会儿，他说的那些话还算是有点道理的。 都说什么了？ 孩子的事儿。妈， 嗯， 咱们从上海回来，这一下高速你发现不对劲儿了，就着急忙慌的把云接就往爸妈家送，又着急忙慌的来了医院，我就知道这孩子其实你还是想保的。 那你呢？ 我刚才就在想，云接出生那年我才30岁不到，我这人你最了解，从小到大都是别人照顾我，即便是当了爹也还那样。云杰是怎么长大的？他怎么就突然长到了15岁了，居然还学会了组团骗爸妈了？哼。哎，还有那小子刘思明啊，对我们家云杰那叫一个死心塌地呀，他爸都要上手打他了啊，他死都不让我去追云杰，非要让云杰参加完那个什么握手会。我倒是挺佩服这小子的，但是吧，我心里又特气。你说这小子啊，那可是我闺女，我还没好好疼她呢，有你什么事儿啊？啊， 瞧你说的。 哎，你啊，安生点啊，要是你肚子里这孩子能保住，也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当一回爸爸，当一回会照顾人的那种爸爸。 你都把我惹哭了。 哎，别哭嘛。哎呀，一个字儿，保。 李云街一早就醒了，他起床的时候，外公正准备出门遛狗。这狗叫许富贵，但它一点也不贵。它不是什么品种狗，瞧着就是灰不灰黄不黄的一只中华田园犬。外公呢，一直对外声称许富贵有金毛血统，可是金毛才不长这样，好像谁没见过正品似的。许富贵品种存疑，也不甚可爱，可是他在家里的地位比熊熊还高。有次熊熊捉弄他，被外公狠狠骂了一顿，连外婆都不敢护着他的宝贝外孙。自从李云街记事起，这许富贵就在了。小学阶段，李云街但凡写什么最喜欢的小动物、家有宠物之类的作文，主角一准儿就是许富贵。李云街叫了他一声，富贵。许富贵回头冲他汪了一声。外公笑着问道， 一起走走。 走走呗，也许接下来自己就要被寄养在外婆家了，平时该上学上学，等到周末了就这样陪外公遛遛狗，再陪外婆逛逛超市，好像也不错。最重要的是还没有老爸老妈管着呢，反正他们也不想管自己了。没想到遛完许富贵回来，老爸已经坐在外婆家了。李云街往外公身后一躲，他不想看到老爸。 李林在老丈人面前总是毕恭毕敬，叫了声爸。 哦，来了啊。 他们俩不尴尬，李云街都替他们尴尬，相比之下小姨父跟外公就亲近多了。 趁着他们还在那里没话找话，谈论着天气和院子里的花草，林阶就溜进了客厅。熊熊正指着一个背包问小姨： 姐姐以后就要住在外婆家了吗？我也要住。 小姨急急忙忙解释着： 哦，没有没有。 来不及了，林阶全都听见了，也全都看见了。那是自己的旅行背包，不会认错的，是某个知名网红的同款，还是去年自己生日的时候老爸给买的。云阶愤愤地看了熊熊一眼，冲进了外婆的房间，许富贵赶紧跟了进去。呜，许富贵用嘴巴顶上了房门，还低吼了好几声。林阶摸摸他的头： 还是你最好。 此时门外响起了老爸李林的声音： 云姐，我能进来吗？我呀给你带来了换洗的衣服和课本，你在外婆这儿再住两天，我跟外公说过了，要是他有时间呢就送你去上学，要是没时间其实你自己也能行，这公交车站离这儿也不远，到学校也就半个多小时，爸爸连公交卡都给你带过来了，就在包里啊，记得。 李云街再也忍不住了，开了门，许富贵一下就窜了出去，差点没把老爸绊倒。李云街看着老爸： 你们就那么讨厌我？ 云街，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爸爸妈妈最近很忙的。 我不信。 云姐，自从上海回来妈妈就生病了。 听爸爸这么一说，李云姐愣住了。 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好好跟你聊聊，但是妈妈生病的事情不能让外婆和外公知道啊，他们会担心的。可是妈妈需要人照顾，这蓝香表姑又不在家，你小姨马上就要生宝宝了，只有爸爸了。 李云街拧着衣角喃喃自语： 怎么会？难道妈妈是被我气的吗？ 哎，不是不是不是，别瞎想啊，就是流感有点小严重，不让你回家也是怕传染给你啊。 那爸爸你呢？ 哎，爸爸是成年人，身体素质也很好，对吧？不怕的。 妈妈一定很生气吧。 所以啊，你知道自己做错了？ 我去上海的事我想跟你们说的，可是一旦我跟你们说了肯定就去不成了，即便能去也是你们陪着去，我都那么大的人了，你们陪着像什么呀？ 云姐， 嗯， 都过去了啊。 嗯， 这事情呢也都解决好了，我跟你妈已经向刘思明的父母道歉了，刘思明买握手券的钱何路爸爸一定要他来还，我们没让，所以这钱也由我们家出面还了，刘思明又没跟一天握手，干嘛要他出钱，对吧？ 李云街终于坐下了，他仰起头看着爸爸： 嗯，是我的错，其实跟刘思明没什么关系的。 那刘思明啊也有他不对的地方，他卖了球鞋还从他爷爷那儿骗了钱，是吧？ 嗯。 至于何路，他也有错，还当起了什么中间商挣起了差价呢。 爸爸，他这么做也是因为想和我一起去上海来着。 李林挨着女儿坐下了，说着：云姐， 嗯， 你很善良也很可爱，所以啊你会有很多的朋友，就比如刘思明啊何路啊，他们对你好，保护你，跟你分享，爸爸很欣慰。这刘思明呢回家后也没少挨揍，听说还宁死不屈，把错全都揽到他一个人头上了。还有何路，把 何家闹了个翻江倒海。他倒是没认错，但是他坚称你们三个人谁都没有错。你们现在还不是成年人，要是成年了还这么不分是非啊，那还了得。今天刘思明为了你去骗钱，那以后呢？以后你要还有别的心愿呢，那些心愿大的会让刘思明变得又极端又危险呢，这样的话你会害了这些朋友的。 李云街琢磨着老爸的话，努力点着头。 我明白了。 这朋友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记住了。 记住了，我认错，我也认罚。 李云街哪里会知道，就这短短一番话，可是老爸和老妈商量之后打了腹稿的。话说重了，女儿会逆反；话说轻了，女儿会不当回事。 李林顿了顿，这才说：至于怎么罚你，等你妈妈病好了再说。你呢，就安安心心地待在外婆家，过几天我们会来接你的。怎么样，一天真的跟海报上一样帅吗？ 很显然，老爸看到了李云街放在床头的海报。李云街吐吐舌头： 还行吧。 那也算是不虚此行了啊。 那老爸，你粉丝的偶像，他们没有办过握手会吗？ 没有，但我为了听他的歌讹过你的姑姑。我让你姑姑给我买了个录音机，那个录音机现在还在你爷爷家放着呢。 我想听听他的歌。 为什么呀？ 好奇呗。 行啊，你把你手机拿过来，我给你推荐几首。 门外，云街的外婆正偷偷的伏耳偷听。 云街的外公从后面绕过来，轻拍了一下老伴儿的肩膀：干什么呢？害不害臊啊？ 外婆回头，眉头全都拧在了一起。 老伴儿啊，我就知道大姐有事瞒着我。果然， 父母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特别微妙的东西，它叫我知道但我装作不知道，有时候也叫我知道你知道但我装作你不知道。云街的外婆把这家里的事前前后后的一串，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许梦安怀孕了，而且胎相不稳。 李林还傻乎乎的，从丈母娘那儿拎了一堆吃的回来，鸡鸭鱼肉腌翅爆肚，都快把他的整个冰箱都给清空了。末了还是老丈人给他叫的车，那堆吃的愣是塞了大半个后备箱。老丈人显得相当热情，两个人站在门口等车的时候没少跟李林说话。老丈人背着手看着天：最近在忙什么呀？好吧，老样子。 你也是啊，研究什么不好，研究尸体。 爸，那不叫研究尸体，这个学科有自己的名字，叫殡葬学。 叫什么都一样，不就是研究尸体的吗？我那老亲家的心可真够大的啊！你们家祖上就开始行医，救死扶伤，悬壶济世，那是有口皆碑的。到你这儿，却让你去研究这种玩意儿。 爸，我说了，那叫殡葬学。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不该提这个话茬儿。 我说爸，生老病死嘛，这种学问总得有人做不是？ 李林只顾着做他的学问，他哪里知道，人一旦到了自己老丈杆子这样的年纪，对类似死这种字眼是相当的忌讳，包括殡葬。 见老丈杆子不吭声，李玲又说：“ 爸，我还是跟你说说我的专业吧。啊，我跟你详细解释解释。这不是有句老话吗？这人死为大。我们这个专业啊，他 死死死，又是死。”云阶的外公根本不想听，但转念一想，他还是沉着脸耐住了性子。没有开放二胎之前，有些事云阶外公想过，但是不愿多想。现在呢，开放二胎了，两个女儿都怀上二胎了，那么关于之前的设想就有了拿出来讨论的空间。没有儿子，这是云阶外公的一个遗憾，虽然他从没表达过这样的遗憾，拥有两个女儿似乎也很知足。其实当年许梦安到了婚配年龄时，他的父母商量过是不是可以招个上门女婿什么的，但是儿子这东西，人李家也没有富裕的，就那么一根独苗，怎么会愿意呢？再看许梦安一副非李玲不嫁的样子，他的爸爸便也没再提这茬儿。再到许梦欣的时候，人家玩的是闪婚，连商量的余地都不给他的父亲留。好在两个女婿的老家都在外地，还都在 H 城安了家，女儿们说是嫁人了，但是回娘家很是方便，方便到小女儿每次和小女婿吵了架都要往娘家跑。不求孩子们尽心尽力伺候自己终老，活着的时候他们能多多陪伴就已经是最大的福分了。万万没想到还有更大的福分在等着自己。是了，两个女儿都有二胎了，只要有一个孩子姓许，那许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两个都姓许就更好了。小女婿那里思想工作应该是好做的，这个大女婿嘛，往后也要多笼络。 李林的老丈人重重地拍着李林的肩膀，好好研究啊，爸看好你。 李林和许梦安结婚那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被老丈人表扬。李玲有些激动。 哎，我说爸，其实我这个行业还是相当不错的，我带的那些学生就业前景都非常的好，比如这个遗体美容。哎，行了，哎，你的车也快到了啊，咱爷俩下回再慢慢聊啊。那行，爸，我就先回了啊，云阶就麻烦二老了。去吧，说什么话呢？云姐啊，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呢也要常来啊。 李玲笑得跟朵花似的，把丈母娘给准备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后备箱里搬。 照顾好大姐啊。爸，我会的，您放心啊。 到了下午，小女婿贾浩文来了，跟小女儿两个人叽里咕噜躲在房间里说了好半天，接着小两口就亲亲热热带着熊熊回家了。许家二老早就习惯他们这样了，便也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出门去了。熊熊老大的不高兴，看着外婆：“ 外婆，我们就这样回去了？” 外婆也正纳闷呢，熊熊又转对老贾：“ 大姨夫走的时候带了好多东西，连你给外婆买的燕窝也带走了。” 许梦欣拍了一下熊熊的后脑勺：“ 切，就你话多。” 熊熊这下可委屈了：“ 姐姐可以住这里，我却要回家，大姨夫带走那么多好吃的，我爸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老贾突然吼了一嗓子：“哎，你这孩子，信不信我再给你暴打一顿啊。”妈，这孩子真是太皮了，不打不行。 哎呀，人孩子也没说错什么，我呀确实给你姐夫带了好多吃的，你姐现在身体不好， 兰香又不在家，就那些吃的，你姐夫会不会做还另说呢。哎，你们小时候啊，我犯愁，现在你们大了，我更犯愁，这当了妈，总有发不完的愁啊。 老伴儿在一旁使眼色， 哎，你怎么还唠叨上了？这大姐的身体能有什么问题啊？啊，过几天就能养好了。 许梦欣跟丈夫一对视，心下也就明白了，其实二老都知道姐姐怀孕的事了。 老贾就忙说，啊，爸说的对啊，我们呀都不用太担心，姐的身体素质好着呢。 李云街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伙人，他们兴许没有注意到自己，但是他们说的话自己可是全都听到了。 老贾本是安慰丈母娘，却惹出了丈母娘的眼泪，丈母娘就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 这大姐今年啊正好四十岁，这四十岁的身子骨可没法跟欣欣比，要是保得下来还好，要是保不下来，少不了还得受罪。 李云街突然走了过来， 受罪？受什么罪？不是流感吗？真的那么严重吗？ 众人看到李云街，忙都敛了略显沉重的神色。许梦欣笑着对李云街说， 啊，云街，你外婆就这样，一点点小事就夸张得了不得。记得吧，上次熊熊发烧两天没有好，他就嚷嚷着要带熊熊去上海的大医院呢，简直浮夸。在他嘴里呀，小流感都能变成绝症了。他， 哎，欣欣， 嗯， 你说什么呢？ 呸呸呸！ 外婆抹着眼泪呸个不停。 绝症。李云街只觉得双腿微微的打颤，他没再说话，转身跑回了房。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志远